你好，我是黄勇。今天我想和你聊聊如何落地 OKR 的问题。有落地 OKR 经验的人呢，可能更深有感触。OKR 理解起来容易，但落地起来呢，却困难重重。如果你曾经在企业中落地过 OKR， 或许本文会让你产生更多共鸣，让你更加清楚落地 OKR 的有效方法是什么。如果你接下来想在企业中落地 OKR， 那么本文正是为你而写的。希望今天的内容会对你落地 OKR 有所启发和帮助。常言道，万事开头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落地 OKR 的先决条件开始说起吧。想一想，落地 OKR 时，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先来说说我的想法啊。落地 OKR 时，你最需要的是一片适宜 OKR 的土壤。这片土壤在公司层面上来理解呢，就是团队文化。那么如何判断你的团队文化是否适合 OKR 落地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判断。针对每一点，我都会细致展开来讲。其中，第一种判断是，面对沟通时，团队是否公开透明。如果你的团队不习惯在公开场合下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更习惯于在私底下交流，那么这样的团队文化就不够公开透明，也不太适合落地 OKR。因为落地 OKR 的时候，要求我们能够公开透明地进行沟通。那么在 OKR 的制定、执行、评估三个过程当中，具体又是如何体现沟通的呢？首先，在目标制定过程中，通过跟自己的上级、平级、下级沟通，从而实现目标对齐。其次，在目标执行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跟踪目标的进度，一旦有调整，就需要及时进行沟通。最后，在目标评估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目标进行评估和复盘，需要跟团队一起开会讨论。这又会产生更进一步的沟通。如果你的团队缺乏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那你落地 OKR 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较大的阻力。比如，缺乏公开透明的沟通，你就看不到团队伙伴们的成长。反观一下，他们也看不到团队的成长。在不透明的环境下观察彼此的行动，这也分明不是我们想要的团队文化，导致落地 OKR 时会雪上加霜。接下来说说第二种判断，面对交付时，团队是否信守承诺。如果你的团队承诺的交付不兑现或打折扣，甚至还习惯于找各种借口来推卸责任，那么这也意味着你的团队不太适合落地 OKR。 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我们制定 OKR 的时候，本质上就是在制定目标，而这些目标呢，很大程度上恰恰代表了我们自己对团队的一种承诺。如果我们在制定 OKR 的时候已经做出了承诺，而后呢，又很随意地推翻了当初的承诺，最终对此事也没有跟大家同步想法，更没有什么有效反馈，不过是几句轻描淡写，此事就这样过去了，那么这样一来 ,OKR 的价值其实便不存在了。既然制定了目标，那就一定要为之努力，并争取最大化的实现目标，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这绝对不是 OKR 所推崇的价值观。如果你发现你的团队在承诺上做得还不够，那么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起遵守诺言的团队文化。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三种判断，面对压力时，团队是否勇于挑战。如果你的团队既不愿意承担所制定的 OKR 带来的压力，也不愿意面对挑战的话，那么 OKR 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功效。当你制定 OKR 时，如果都是按照自己最安全的角度来制定目标的话，多数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最终，根据你所制定出的 OKR 评分标准，大家几乎都能拿满分。可是呢，你一定要透过这一表象去看它所暴露出来的本质问题。 这样也就把 OKR 做成自定义 KPI 了，从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使用 OKR 的实际意义。我们千万不要为了 OKR 而去 OKR， 这样就本末倒置了。你对 OKR 所设置的挑战越大，最后达成目标后的成就感也会越大，成就感呢，会给我们带来更有效的激励效果。因此，团队文化是落地 OKR 的先决条件。你打算在团队中落地 OKR， 就一定要逐步建立起公开透明、信守承诺和勇于挑战的团队文化。而除了团队文化以外，你的团队也需要内驱力。只有将团队文化和内驱力二者相互结合， OKR 才能够顺利落地。但是啊，请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团队文化还不错，只是团队内驱力不强，可以使用并且落地 OKR 吗？我认为内驱力较强的团队非常适合用 OKR， 但并非内驱力不强的团队就不适合使用 OKR。对于技术团队而言呢，个人成长和团队贡献正是内驱力表现出的两大特征。关于这一点呢，我在之前的第三篇《如何在企业中有效落地 OKR》《你必须掌握这些技巧》中有过深入讲解。你也可以重新去看一下，文中呢已经放上了链接，方便查看。或许呢再看一遍，你就会有新的思考了。也许你会说了，我的团队内驱力不行，他们都不太主动去做事情。那么你是否有考虑过，到底该如何提升你团队的内驱力呢？可以看出，就个人成长而言，不同阶段的工程师对个人成长的诉求可能也有所不同。接下来呢，我就不同工作年限的工程师在不同阶段的诉求给你举个例子。就刚工作1到3年的工程师而言，他更希望深入理解和掌握技术，希望学到更多的技能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工作了4到6年的工程师而言呢，正走在职场的十字路口，是走技术专家路线，还是走技术管理路线，或者转到其他岗位。就工作了7到9年的工程师而言呀，一旦技术上得不到突破，往往呢就会有危机感，总在担心自己未来需要做些什么。而就工作10年以上的工程师而言，要么是真心喜欢技术，要么是被迫无奈继续前行，两极分化会十分明显，那时工龄已不再是自己的优势。试问，技术人员的成长机会到底在哪里呢？很多人担心自己不写代码了，去做了管理，心里就慌了。也有很多人写了很多年代码，但也只会写代码，想来想去，心里就更慌了。所以我认为，对于工程师而言呀，一方面要善于看清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优势的工作去做；另一方面呢，可以多向自己的领导请教，请他帮助自己做职业规划，这也是领导的职责。一位优秀的领导也懂得如何为自己的员工提出更有参考价值以及建设性的职业规划建议。回归正题，如果你的团队内驱力不强，怎么办？我认为，内驱力不强的团队更需要用 OKR 来打造团队文化，从而进一步加速提升团队内驱力。你需要借助 OKR 的力量，帮助大家根据个人成长路径来制定仅属于他们自己的个性化目标。其实看似很平常也很简单的一对一沟通，却可以帮助你无形中一点点走进他们的内心。在帮助员工们思考他们未来的成长方向这点上，我认为 OKR 是领导与员工建立信任的纽带。也许此时此刻的你读到此处呢，有所困惑，既然可以通过 OKR 提升团队内驱力，那么也应该可以通过 OKR 去打造团队文化，但具体该怎么做呢？我接着和你探讨这一讲中最后的话题。我认为 OKR 未来一定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工具，不过使用 OKR 打造团队文化是需要技巧的，千万不要在团队中强制推行 OKR， 这样只会让你和自己想要的团队文化离得越来越远。关于如何打造团队文化，我总结了三点实战心得与你分享。第一点实战心得是，先要管理好你自己。管理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我管理。如果每个人都能管理好自己，那么我们某种程度上也就没必要再去管理他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每个人都能管理好自己这一想法，未免过于完美主义。但是作为管理者呢，你必须以身作则。同时，对于打造团队文化这件事情来说也是如此。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想打造心中想要的团队文化，那么你首先就要带头去做到。比如，如果你想在团队内部落地 OKR， 那么你自己首先就要深度学习 OKR， 并在自己的工作上使用这套目标管理工作法。与此同时，当你体会到它的价值时，应该及时将其分享给团队成员，并鼓励他们也像你一样去使用它。你们之间通过交流去相互学习。第二点实战心得是给团队更多的空间。我想要说的是，领导者绝不是独裁者，你需要给团队成员更多的空间，为团队成员们搭建施展能力和个性的舞台。那如何去搭建这样的舞台呢？我想用两个词来概括，聊天和分享。你该怎么聊天呢？我的建议是，可以利用周五最后一小时轻松快乐的时光，跟你的团队伙伴们一起聊聊天，不断交心。在此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一起聊聊工作中的收获和感悟，对此畅所欲言。接下来又该如何进行分享呢？不妨参考以下建议。你作为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也能借此机会给团队分享你的个人成长经历，以及职场里摸爬滚打中的一路坎坷。比如，你可以说说你是如何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又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的。你不但是团队成员心目中的英雄，更是大家的精神领袖。你需要不断锻炼去成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能够以各种故事的方式来讲，确实会更加打动人心，而且呢，也更具备说服力。但是你不要忘记将舞台让给这些年轻的伙伴们，不妨多鼓励他们去讲，比如让他们去分享自己在使用 OKR 过程中的体会，让他们去说说自己使用 OKR 这段时间中得到的成长，让他们去鼓励其他伙伴们也像自己一样做一位可以不断感受和汲取成就感的人。第三点，实战心得是文化由团队说了算。要想打造团队文化，你就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儿，在团队中所有的一切它都不属于你，而属于你的团队，也包括文化本身。另外呢，你也需要注意，不要将那些你自己认为是对的文化内容贴在文化墙上，或者印成小卡片发给你的团队伙伴们。你需要做的是成为团队的教练，帮助他们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不管具体的工作任务上，还是在个人的成长之路上，你要做到的是尊重团队中的每一位团队伙伴。团队文化要怎样定义，一切由团队自己说了算。你最需要努力做的就是帮助团队伙伴们在 OKR 上得到收获，让他们体会 OKR 的价值。至于要不要在团队中继续使用 OKR， 仍然由团队自己说了算。回顾今日所学，总结如下：公开透明、信守承诺、勇于挑战的团队文化是落地 OKR 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打造这样的团队文化，才能让 OKR 落地更加顺利。最后，在总结部分，我仍然要送你三句话：一，团队文化是落地 OKR 的土壤，内驱力是实践 OKR 的根基。二，团队内驱力很强，适合使用 OKR， 反之更要使用 OKR。三，在团队中使用 OKR， 这就是一种文化，你负责打造这个文化，但一切由你团队说了算。 因此，你首先需要去打造适应 OKR 落地的团队文化，然后通过 OKR 落地来提升团队伙伴们的内驱力。这一切都离不开你的领导力。至此呢，这一讲就讲完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思考时间了，请你来思考，既然团队文化对于 OKR 落地至关重要，那么在打造团队文化方面，你有何心得或技巧呢？欢迎交流，一同探讨。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一起。